家好，我是零二， 我是一八， 我们是 5520。现在时间是2021年4月3号星期六晚上10:16。 哎、欸，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我们大概就是关麦十几分钟之后， 我们就是上集接着下集讲哦。前面还在那边讲什么说，哎、欸，不知道会不会有下集。 我们这样情绪比较不会断掉，我们是有原因的。 对，没有要骗你们。 对， 直接来。 我们刚刚在聊像这些葬礼啊、死亡的话题，我突然想到最近台湾发生的大事故，就是、 就在昨天， 嗯，花东那边的太鲁阁号事件。嗯，我今天看到一篇新闻，觉得很伤心。我觉得新闻其实它是一个会需要把很有感情的事件，把它写成很叙事的事件。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就是写事实而不写情绪啊。 对，然后但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很让我充满情绪的新闻，他是一个，他应该是一家人，就是一个爸爸跟两个女儿。然后那个爸爸他先被救出来了，然后他跟救难人员说，他还有两个女儿受困，然后大女儿先出来，然后有受伤，然后去医院，然后。过一阵子之后，小女儿也被救出来了，但是那时候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嗯、然后那时候爸爸就跟救难人员说：“可以再让我抱她一下吗？”嗯、我觉得这边真的是，我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我真的哭出来，而且我在上班。 但是蛮让人心痛的一件事情。 对，就是、 你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失去了一个你很爱的人。 嗯，觉得死亡真的很意外、欸、就是我觉得有时候讲说意外跟明天不知道哪一个先来这句话非常笼统，然后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很中二，可是我觉得这句话超现实。 这不很中二、啊、应该是说这句话很残酷吧， 很残酷，很真实、欸嗯、这些返乡的人潮或者是出游的人潮，甚至里面有就非台湾籍的人，他们就只是来台湾玩吧、嗯、然后就罹难。 嗯， 但我以前也有类似像这样子，就是在不太算无预警啦，但是是在我意料之外的状况下，然后就失去了 很重要的人。 你是说爷爷奶奶那一趴吗？ 对对、嗯，那个时候我到现在还很清楚我当下那个情绪有多震惊。那时候是脑袋一片空白。我在第一次遇到的时候是我的外公过世，嗯、但他是因为生病得了癌症、嗯，然后在医院过世的。可是我们都一直知道说可能时间不多、嗯，或者是说可能真的不会有好转。毕竟他已经年纪比较大了、嗯、但是你永远不知道那一天是哪一天、嗯、所以就在那时候刚、好那一天他我外公走的那一天他是一大早走的，我那天刚好没有在医院顾他，我是在 我租的地方然后在睡觉、嗯、然后醒来的时候我好像是有漏接了一通电话，因为我在睡觉的时候会关语就是静音什么的，然后等到我醒来的时候，然后就是拨通电话之后，是我好像是打给我妈吧，因为我看到我外婆打电话给我，嗯，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所以我后来好像是又打电话给我外婆还是给我妈，她就突然就跟我说我的外公走了，嗯，那个当下是手足无措到一个不行，你很惊慌，你原本拥有的东西它突然不见了，嗯。那是我长到这么，那时候我好像才20出头吧，长到这么大，我第一次体会到生命是很容易消失这件事情，它就突然不见了，嗯、你没有机会去挽回它，你也没有机会再去跟它说些什么，它就这样走了。嗯，然后到了灵堂之后，然后就会一切都在走完葬礼啊，或者是在准备要去殡仪馆那个当下，一切都很虚幻、很迷幻的感觉。嗯，就是你处在一个极度难过的状况之下，你后面反而已经哭不出来，嗯，然后你会觉得说怎么一个人突然就不见了，嗯、他真的就会突然不见。这个感受，我好像在前几集也是有大致上的讲过。可是那种你面对重要的人突然 消失的那个瞬间， 嗯， 或是成为你心中永远的一个伤痕，然后你会变成有一点点阴影的感觉，在你毫无准备跟预警下的状况之下， 嗯， 你去体会到失去这件事情，让我多么震惊。然后在这件事情过后，大概隔了两年还三年，我的外婆也走， 嗯， 也是在我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我接到了电话说我外婆走了。那时候我还印象深刻，我还在实习，我还在高中的实习，高中那时候在实习，是工作结束大概四五点的时候，我看到我的手机，然后发现说好像有讯息，然后就打电话。之后我是在就是教务处的走廊接这通电话，接到电话当下那个感受一样的感受又上来，你是整个背脊发凉，然后当下还是就是震惊，可是你必须要镇定，然后赶快冲去医院。然后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那天下了大雨，然后我就骑着我外婆的机车，因为她那时候我去实习，她借我她的机车，因为她已经没有办法再骑机车了， 嗯， 我骑着她的车子，然后一边下雨穿着雨衣，然后我一边在路骑去的路上，然后一边大哭，就我已经不知道脸上到就是有点像 是雨水泪水， 对，但那个状况是真实的。我一边我真的哭到不能自己，然后就一边骑车，哦，超危险，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很危险， 嗯， 就是我连续有了这样两段的经历之后，我真的觉得太可怕了， 嗯， 人的消失是一瞬间的。我只想分享这个感觉。 我是一个很怕这种感觉的人，所以我会一直给自己很多很多心理准备。我会很努力让自己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就是因为我不喜欢，我真的非常不喜欢那种，我没有不喜欢起，可是我很不喜欢落。我很讨厌那种感觉，所以我会让我自己做非常多的心理准备。譬如说，其实也有一阵子我阿公去加护病房，然后他的确这几年身体就越来越不好，所以我都会一直跟我自己说，如果真的怎么都是就是会来，这件事情就是会来，我都会告诉我自己说这件事情会来，所以真的发生的时候不要太。情绪不要太满或什么类似这样子的。可是你当真的阿公被送去加护病房，然后他年纪又这么大，你探病时间又只有一下下的时候， 嗯， 然后阿公人缘又超好， 嗯， 外面就是满满的人等着要去看他的时候， 嗯， 你又会突然觉得我做了这么多准备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不就是为了这个时候我要当一个可以让我妈依靠人吗？ 勇敢的人。 对，我就是那时候我就是这样想说，我就是要在这个时候当一个勇敢的人，我才做了这么多事情准备， 嗯， 可是我不能说一点屁用都没有，可是你的确你还是会很不知所措，你会觉得，嗯，我那时候就真的我觉得就是面对我自己，我就跟我自己说没有，我就是没有准备好。 不会有人对这件事情可以有准备好。 对，我就问我自己说， 尽管在之前做再多的心理建设，你体会到离开的那个当下， 嗯， 你感受到第一个就会是害怕，然后惊慌失措， 嗯， 然后你没有任何可以再说等一下的机会。 嗯，虽然阿公那时候只，但是我阿公现在 还在 ，对对对，只是他那时候 先声明一下， 对，住加护病房就是我非常的害怕， 嗯， 然后非常的紧张， 嗯那个，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跟我自己说完这些之后，就会开始想说，啊，可不可以拜托，就是再一下，就是可不可以， 不要是现在， 就是，对，可不可以不要是现在，这都不是我可以控制的，可是我就只能这样安慰我自己，或者， 嗯， 我就只能跟。可能我就只在心里呼喊这件事情，可是是不是要等一下，这都不是我说的算， 嗯，對啊，你只能一直自己安慰自己， 嗯 嗯， 而且死亡这件事情，哎，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 我觉得可能是我前几年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所以对可能 人的离世啊，或者是死亡什么的，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吧。 嗯， 对啊。 好，我们切回刚刚我们聊的那个，对，葬礼游戏。 嗯，还是很沉重。 好，我们刚刚讲完三个人也，然后也我讲完三个人、嗯， 我不太算，我有点作弊。 不会不会，可是我觉得你讲的很好，而且。我觉得你就是有遵照这个游戏的宗旨，你找到你的价值，然后你找到你努力的方向。 哦，太好了，太好了。 我觉得你讲的很好，因为反而我讲的很混乱，就是我可能只是讲他们说什么，但我并没有交代我自己觉得我的价值是什么。嗯、但没关系，我们就先下去。哎、欸， 放纵，总有一天你会找到的。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讲三个事物。 嗯，三个 事物，然后或是三个价值与成就。 嗯， 我觉得我想到的事物很无聊， 是什么？ 非常 让我听听多无聊。 因为我有就是收集东西的癖好， 你很喜欢收集扑克牌？ 没错，这是我觉得这听起来超荒唐，可是它是我、嗯、我很重要的东西，它甚至被我写在遗书里面、 嗯，那真的很重要哎。 对，他被我写在遗书里面说这些东西要交给谁。 嗯、 你们有办法想象我的扑克牌有多多吗？我想一下哦，我觉得它可以摆满一个单人床。 哦，单人床哦， 对， 那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然后为什么会开始收集这个？我稍微讲一点点为什么我开始收集这个东西、嗯。其实非常奇怪，是我妈妈有收集铅笔跟扑克牌的癖好。然后 你继承了他的， 有一点点，因为有一次我就拆开了他收集的扑克牌，因为像身为扑克牌收藏者，我们是不拆开扑克牌的。可是我拆开了、 欸，但不拆开你怎么知道里面长怎样？ 我不知道里面长怎样，可是我在购买的时候，我会先看到里面长怎样，只是我摸不到它。 哦， 对，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不拆开，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收藏者的心情，就是我就是没有拆开，然后。我拆开了我妈扑克牌，并且把牌弄不见了。就从这一天开始，我开始收集扑克牌。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补偿心态、 oh.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我就是有点矫枉过正，就是大收集一波。我收集比我妈还夸张。 嗯、oh. ， 对，就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集？ 很小哎、欸，我从应该是。还在念书的时候，可能国中、国小就有 了。那真的很久哎、欸。 可是那个时候都是买一些可能便宜的扑克牌，你看到你喜欢的就买。然后到现在可能会比较买一些收藏牌，或者是魔术用牌，然后或者是像我自己出门如果去景点，不管是国外还是台湾。我都会先看这个，就如果我要买纪念品，我就是以扑克牌为优先、 嗯， 或者可能我就不买扑克牌跟明信片啦，我自己。 嗯、 然后他们就会被分成很多类。 哇，我那时候去澳洲，我应该买副牌来的。 呀，下次如果等 我下次 过去 去韩国， 好 来副韩国的牌， 呀， 我努力。 所以我就是有收集扑克牌的癖好，然后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物品。 嗯 嗯，然后其他的话，其实我也没有办法把这个游戏玩完的原因是我其实也想不到别的物品或事件了。我觉得还有值得提及的事件，可能就在2020好吗？那一集里面，哇，我敢卡词吗？那一集里面，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它是一个跟和好有关的故事， 也是跟你 家庭有关。 对，所以目前我其实也只想得到两个。 嗯， 好，再来是成就跟价值。我觉得价值也可以算是一种你的个性， 嗯， 就是你这个人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跟个性是密不可分的。 嗯， 所以就像刚刚我们聊的，我觉得我的价值会是应该跟你一样，是就是无条件陪伴，然后无条件聆听，无条件陪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年纪说我做了这些事情到底多厉害、多有成就，因为我觉得26岁一定有很多很厉害的人，就是他们 已经过着我梦想中的生活，可是我确实就是还没有啊，我就是一个市井小民，可是对我来说，开音乐会这件事情，我可以从中获得大量的信心，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可是我很享受于舞台上的掌声，所以另外一个成就跟价值就是这几场开的音乐会，对，它也有点像另一种人生回顾展，因为就是葬礼嘛，你人生的毕业典礼， 前后其实都有呼应的， 对啊， 好会说 呀，如果你有想到的话，你也可以分享看看。 我其实蛮羡慕，就是你有所谓的，就是想要带走的三个事物这件事情，因为我 自己觉得说，我好像没有对什么东西太执着，我好像什么都可以放下。 这样听起来，另外一个面向也是好的， 我不太确定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就等于是说我身边没有对我来说重要到我觉得需要带走的东西，但我又会觉得说，在这样的状态，我好像很空。 感觉好像没有前进的动力。 那是说，就是灵魂感觉是空的，没有什么 喜怒哀乐吗？ 有一点，就是太过平静了。 可是我很梦想成为这样的人。 我觉得我现在可能有一点点这样的状态，可是又，我不觉得这样好。就是我对于事情的感受力比以前低一点了， 可是以前有点 太多了，怎么办？我不是零，就是很多，就是没有。我很极端。所以现在说我有什么东西舍不得一定要带走，真的好像没有什么一定非得要带走。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我以前在国中的时候，有一次是我的家人吵架，然后吵得很凶，然后就是我那一天他们吵架当下，我整个晚上都没有睡，然后我平常是不会在上课的时候睡觉的，就虽然我不是很认真，我也不是很聪明，可是我基本上是不太会在上课的时候睡觉，但我那一天， 我是一个超爱在课堂上睡觉的小孩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会睡不好吗？ 我对不起，我岔开一点点。我有被高中班导叫出去骂过， 是你睡太多吗？ 对，他说，我是念中立的学校，他就会说这里是中立高中，不是中立大饭店。我真的是被老师这样骂，因为我真的太爱睡觉，我爱睡觉到被老师说什么不是中立大饭店，我觉得超好笑。OK， 换你。 好，我刚刚讲的我就是在我忘记国一吧，好像还是国二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印象很深刻是生物课，那应该是国一，因为国一才有生物课。我在国一的那个生物课上面，然后就睡着了， 哇！ 而且睡得很好，就是可能前一天真的太累了，但这是前情提要。然后不知道我的班导师他是从哪个地方，就是知道我家里人吵架吵得很凶这件事情，他也没特别跟我讲，他就是在中午午休的时候，他就把我叫出来，然后就是想要跟我聊天，就跟我聊，但是他没有特别去讲说就是我家里人吵架，或者问我怎么样吗，还好吗，还是什么的，具体的内容我已经有点不记得，但我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的是他问我说类似是为什么我想要活着，或是我是为了什么活下去，这种事情就是比较沉重，可能对于一个国一的人来说，国一的学生来说有一点沉重，但是那时候其实他说什么我听得懂，我懂他想要代表讲给我的意思，可是我没有很认真的回答他，我只跟他打哈哈说，因为柯南还没有，我是一个很爱看名侦探柯南的人，我那时候就跟他说，因为柯南还没有完结篇， 哇， 所以我活下去，因为在当下的那个我，如果不回答这个答案的话，我找不到其他原因。 哦，我以为你会大崩溃。 我不会大崩溃，应该是说我找不到其他原因，去回答这个答案，但是会想到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我以前是很喜欢或者很投入在 啊，这样讲就也是很中二，就喜欢看漫画，或者是很喜欢这个东西。 不会中二啊， 就是他可能曾经有一度是我就是继续支持下去的一个动力这样子，但是返回来到现在，这件事情好像也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看漫画吗？ 对，就是不会像再像以前国中或是高中的时候那么多的热情，但我相信一定是因为我可能长大了，可能那还是会有点差别。不太确定，有些人也是到现在这个年纪，他还是很喜欢漫画这件事。但我想要表达，一直说，我已经不再对于某些事情那么的执着了。 我觉得单看漫画来说，也许它有推进你往前，因为你现在就是在做设计产业，所以漫画应该也算是 应该算是环环相扣。我喜欢画画，所以我看漫画，看了漫画之后，我又更喜欢画画。所以我才去读了相关的科系，或者是就是做相关的工作，或者甚至去当美术老师什么的，这一定都是环环相扣。以前我也很执着于我喜欢画图这件事情，这应该我之前其实也讲过很多次，我人生好像已经就是一直在讲这件事情。以前我很执着于这些东西，但是反观到了现在，我好像也没那么执着了，我也不觉得我非得要画不可。那对于这些事情我不再执着之后，我就不知道我还剩下什么，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好像我非得要带走不可。我就会觉得我处在一个无的状态，你知道吗？ 可是我觉得画画是一个你的技能，有点像是它会贴在你身上，你知道吗？就像音乐也会贴在我身上一样，就是也许有些人他们有某些特长，然后你认识这个人，你们就算很久没见面，可是你看到他，你还是会想到，哦，他这件事情很擅长。就像我国中不是念音乐班，所以对他们来说，我就是音乐很强。也许我们多年不见，他们看到我还是会觉得，哦，这个人音乐很强。然后就像你。可能以前的那些同学看到你就会觉得，你很会画画，甚至还会出一个离奇的小说，离奇的漫画，真的很想看那部。 我回去努力找一下看就有，我再给拍给你看。 大家好奇的话可以听一看 EP 零。 哎，你这种都记得很清楚哎。 我真的有一直反复听啊。 你真的太棒了，你是五二零的忠实粉丝。 脑粉。 对，脑粉。但我现在想要讲的就是我以前很执着的事情，我现在都不执着了。我都不觉得它就是对我来说有非凡的重要。之后，我不太确定这件事情是好还是不好，就等于是说我现在没有任何追求嘛，或者是很重要的非要带的东西不可。所以这件事情才对我来说这么的困难。就你至少还可以。就是还有什么？你至少还有带什么扑克牌？ 虽然很废， 我不觉得废啊，因为有执着或者是觉得重要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对啊， 我有一阵子可能也，我觉得这不是我状态不好的时候会想到的。这个问题是我会想到，就会突然就想到，就是例如说，你觉得你现在是可以，就算即刻死亡，你都觉得没有遗憾的吗？ 不能说没有遗憾。但是没有到 强烈觉得必须发生什么，这样吗？ 没有强烈到就是很懊悔这件事情。 讲得很好。 对，所以我不确定我这样的状态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好像没有什么好还是不好，欸，这就是你现在的状态，这个是会改变的。因为我觉得在意的事情就像有点像灵魂急转弯里面讲的志向火花，你会找到一件你在意的事情，可能不是现在，或者是你还没发现你是在意的，所以这些状态是会改变的。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不用很担心说，哎，我现在找不到或什么的。好，那我们刚刚是讲你说物件嘛，那你有想分享的价值或是成就吗？ 价值或是成就吗？珍贵的东西，珍贵的回忆或是事物，可能对我来说， 我想到，我刚刚突然灵光一闪，我想到一件就是对我来说很有意义，或者是对我来说很有价值的事情，是我还在当老师的时候，然后，我花的每一份时间跟我花的每一份用心在每个学生的身上，然后他们给予我的回馈，或是他们真心的喜欢我这个老师，这就也像我上集讲的，用生命去影响生命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在跟他之间，我在跟学生之间，我们有了一层的关系，或者是我们有了一层连结，虽然那可能只是一个萍水相逢，我们可能只是待了一个学期或者是一年的课我就走了，他可能在他的生命当中，我这个老师可能就是他众多老师中红六之中的某一个，可是在我心目中，每一个学生所当下我们所累积的缘分啊，或者是我们所创造的一些回忆，尽管我在教的那个当下我并不是快乐的，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会觉得那些东西是我很重要的几个， 它至少有一点点流动的跟人之间的关系。 一样也还是回到我前面讲的那些嘛，就是你被人需要，然后你就是去影响到别人，让他们去喜欢这件东西或者喜欢这件事情。我最有成就感的可能都会是他们带着他们的作品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画，然后来找我，然后跟我聊这些东西，或是可能希望我可以给他一些意见，或是我们可以讨论，这些东西可能才会是我觉得最珍贵。我最珍贵的东西反而不是说我自己留下了些什么，我自己创造了些什么，反而都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所留下来的一些回忆吧。或许对于学生来说我不是那么重要的老师，这也是一定的，因为你一生中会遇到老师这么多嘛，但是在我心目中，虽然我当老师的时间没有很长，可能就才一年多的时间，但这些东西都会变成说，如果真的要带走什么的话，我会想要带走这些东西。对，跟学生之间的羁绊跟连结。 OK， 我们刚刚在开录之前有讲说，我们可以来想想看，如果有机会写墓志铭的话，通常墓志铭好像是别人写，或者是你生前可以交代。那如果你有机会在这个时刻为自己写墓志铭的话，或者是在任何就是 maybe 就是你死亡之后有机会你为自己写墓志铭，你有想要写什么内容吗？ 我刚刚就是灵光一闪，就是想你开麦前叫我想，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突然想到了，但可能是对于还在世的人说的话，我的墓志铭如果要写的话，可能是对他们要说的话，对他们要说的话就会是说，不要太想我，但是不要忘记我，就是我会觉得，刚刚我提到嘛，我的外公外婆过世这件事情，这是生命的消失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人一定都会发生，可是在我觉得说人真的消失或者是人真的死亡是所有人都不记得他的时候，这才会是真正的消失。 可可夜总会， 对，你知道可可夜总会是我在我外婆过世大概后一个月我就看了这部影片、 oh、 这部电影，我那时候也是哭到一个不行，然后 看可可夜总会大哭， 对，而且我偏偏又刚好在经历一个很大的关卡的时候去看的这件东西，但是它确实有疗愈到我，也有鼓励到我，就是人的生命的消失是一定，然后可是你真的忘记这个人的时候，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所以我不希望我死亡，但是我不希望你们太过于执着我。或许没有人执着我，但不知道 anyway 就是，我觉得我们家的人蛮特别的，就是我妈妈那边的人，因为我妈妈那边只有两个，就是我妈妈跟我舅舅，他们就两个人。就是那边的家庭，他们是很乐观的一个家，很乐观的一家人。所以即便就是在我外公外婆就是过世之后，他们还是很容易会在客厅啊，可能就讲一些开玩笑的话，然后会让就是整个气氛不要那么沉闷。然后 怎么讲，我会想到这件事情也是因为他们其实从来就没有忘记我的外公跟外婆，但是他们不会执着的过度去思念他们， 嗯， 或者是表现得很悲痛，很伤心，然后那个状态持续很久很久很久，持续很久是我而已。 OK， 他们就是都蛮快就走出来这件事情。 嗯， 但我觉得在他们的那个关系下面，有渐渐的影响我对死亡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可怕。我还是会一直记得这个人，只是我不要过度的去执着他已经离开这件事情，或者他已经死掉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也会想要告诉我身边的人，如果我真的不在了，不要忘记我， 嗯， 但是也不要太想我。 嗯，OK， 对。 我的墓志铭是，我先讲一些前言。我是一个很喜欢月亮的人。 嗯， 在我看完《阳光普照》这部国片之后， 那是不是很好哭啊？ 你有看过吗？ 我不敢看，我觉得 它是一部很安静的片。然后，我甚至会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推荐给别人这部片，可是它很安静，然后很有感触。它很有感，很安静，然后很有感触，这样。 嗯， 可以看啦。然后那我会在这里爆一点点雷， 没关系。 好，就是我身上有一个刺青，然后它是月亮， 嗯， 它是月全食，反正就是从小的月亮到变成满月，然后再变成小的月亮，然后由左至右这样。我一看到这个，就是它是我刺青师的认领图。我一看到这个认领图，我就有一个直觉，我就觉得我很像就是阳光普照这部国片的一个部分，就是许光汉离世之后，他有一段话，就是在说水缸跟暗处，就是他在说他是太阳，可是他可以帮别人制造阴影，可是他没有地方可以躲，你懂吗？就他是照亮别人的人，可是他没有地方可以躲。 嗯， 对。然后我会很喜欢月亮，是因为我觉得月亮很像，就月亮它是跟太阳借光， 嗯， 你知道吗？然后它就很像月亮一直支持着太阳，他们俩互相支持的这种感觉，我很喜欢支持这个字，就是很喜欢 support 别人的这种感觉。我知道我这辈子不会是一个决策者，因为我真的不是这么果决的人， 嗯， 可是我觉得我会是一个很好的 supporter 或者是很好的陪伴者，所以我觉得月亮跟我很像。 嗯， 然后我的墓志铭会是：月亮是寄托于黑的太阳，一生灰也分你一点光。 嗯， 对，这是我之前在为了我的刺青想一个一篇文章里面的时候一句话，然后我很喜欢这句话， 真的是很有文学气质哎。接在我的后面讲，我前面墓志铭跟屎一样。 没有， 我就真的，我总是都有被阴的感觉。 屁呀、啊！我 你没有讲讲这么文情并茂，然后我在那边讲说不要太想我，傻眼。 可是我觉得你讲的也很好啊，我觉得你刚刚讲就是家庭这个部分，就是给你对于人往生之后的价值观这些，我觉得很好，而且一定会可以疗愈到一些听众， 希望如此。 嗯，所以我们就差不多讲死亡的话题是到这边，然后因为我刚刚前面其实也有提到说，哦，不是死亡话题，就是葬礼 游 戏到这边。那如果你们有想跟我们分享的，都欢迎投稿到我们的信箱。 拜托，我一定会回信。 我们两个一人回一封给你，你们就会看到下面注明是02回的，就是02；18回的就是18。 对。 好，然后我要说，刚刚前面讲到死亡的价值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像现在通婚通过，一定是有非常多前人 他们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有人去重视这个议题，重视这个事件。 嗯， 我其实非常不喜欢人家说同志自杀率很高。 嗯， 我觉得一定有非常多人听过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要去反思为什么同志的自杀率会高。 嗯， 一定有他的原因，我不会就是。没有任何原因，我生下来就想死吧？我一定是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嗯， 然后我觉得同志死亡里面最有名的可能就是玫瑰少年叶永志。 叶永志， 他是因为在学校上厕所，下课时间上厕所的时候，一直被要求就是脱裤子。 嗯， 然后就是要他验明正身，因为大家觉得他很娘，没有鸡鸡。 嗯 嗯。然后以至于后来他都只敢在就是上课时间去上厕所，然后因为上课时间就是真的比较少人去厕所， 嗯， 然后那边就会变得比较危险，毕竟就是没有人， 嗯， 对，然后后来下课的时候就发现他倒卧在血泊之中，其实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一心寻死还是他真的跌倒了。对，我记得我看的报道好像是这样子， 不知道最后真相到底是什么。 嗯，然后其实在这之后一定还有很多很多同志死亡的同志自杀或者是因为这些压力而死亡的例子，然后其中还有一些我刚突然想到，就是我有看影片，人家有分享说他们就是不想要在外面跟人家一起上厕所，因为男生其实男生好像有一个就是潜规则，就是不要在隔壁的小便斗尿尿。 哦， 知道吗？ 我不知道。 就是如果 为什么 你走进这间厕所还有别的小便斗，就不要站在另外一个男生的旁边。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哎、欸。这 但你从哪里听来？ 男生的那个就是有人跟我讲过，或者是我看人家在谈话节目讲过，反正就是他们不会。并列的站在旁边尿尿。 嗯， 我刚刚到底为什么讲到这里？哦，对，然后就是会有人故意去站在那个男同志旁边尿尿，然后那个男同志就觉得很不舒服，所以就觉得他要进去厕所，因为他们有分小便斗跟对小便斗跟有隔间的那种蹲式马桶，对，然后。之后就会变成他们没有办法在，因为他已经不在外面上厕所，没办法欺负他了。他们就直接对往里面泼水，就是倒水桶、oh. 倒水进去啊，然后或者是小时候不懂事就会泼一些硫酸什么的。 哦、oh. ， 对，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事情就是无所不在，就是像类似这样霸凌的事情，所以后来才会有人去重视同志这件事情。但你说现在全部人都理解了吗？就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会再继续努力，就是让大家了解这件事情。霸凌的缘由就是不够了解这件事情啦，就我们一直是这样相信的。对， 对啊，但是霸凌的层面很多嘛，所以就是性别气质这可能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嗯， 但其实在学校霸凌这件事情涉及的层面很广。 你有处理过小朋友的霸凌事件吗？ 我没有，还算幸运，就是我不算是一个，我那时候在当的时候不是班导，我都是科任的老师，嗯，但是我朋友他就是在高中教书，他就说他班上之前就有处理到霸凌的事件，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当时候的状况是什么？他说他老师本身自己也觉得很痛苦，就觉得为什么班上自己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两个学生其实都是跟自己很要好的学生， 嗯，很意外， 很意外，然后他就是怎么讲，在青少年那个阶段的时候，你内心会有很多的冲突，然后还有很多的不成熟，会导致说你可能，曾经可能跟别人很要好，但是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你们吵架或是怎么样子，然后就演变成说变相的霸凌啊，然后尤其是现在又有网络什么的，在网络上的霸凌也很严重，但是我到现在一直都很。特别是针对网络霸凌这件事情，我非常没有办法理解，就是你 在网络上面讲的话，怎么会跟你在现实上面、现实生活中的人所说出来的话会这么的不同？就是怎么会觉得说网络上面所说的东西跟你本人是搭不上、不同线的，搭不上边的，都是你啊。所以我就会一直对这件事情很觉得感到很奇怪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的工作有一部分是要回复客服的留言， 嗯， 然后有时候会打电话给客户，讲客户好了，他们对他们来说，他不知道回复的人跟通电话的人是同一个人， 嗯， 所以我常会遇到的是那种就是在留言，我们是用 LINE 的，会有个群组，他们可能会在上面就是咨询一些想要问问题，有些人在上面讲话就很不客气。不客气到那种，就是他可能会讲话酸你啊，或者是说就是讲话很冲啊，没礼貌。但是真的打过去给他说，人又超级有礼貌。 我想问，会不会其实是我们帮他多加了一些情绪？他可能字面上不是这样， 也有可能。但是有几个 case 就是真的是他跟电话沟通的时候是完全两个不同个性的人，这让我有点鸡皮疙瘩。 嗯， 我觉得人性很可怕。 嗯， 你面对真的面对这个人，你绝对不会用你在网络上的那种态度。但你怎么可以在网络上，你见不到真实的人，你就用不一样的态度去面对别人？ 他是抱着一个侥幸的心态，就觉得反正你也不知道我是谁。 我觉得有这种侥幸的心态太可怕了， 就可以这么随便。 我觉得已经不只是随便了，就是你连做人基本的， 他已经开始攻击到你了，是不是？ 攻击吗？没有礼貌吧，应该这样讲，不太算到攻击，但就是没有礼貌，到你觉得这个人很糟糕，对，你唾弃这个人那个品格的感觉啦，为什么会讲到这里？但因为反正对，就是网络霸凌这件事情，会让我才会觉得说，就是这个世界的人，就是。好险恶哦！你以前在没有网络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这些事情的。 嗯， 可是你有网络之后，这些事情突然变得好明显， 就是又便利又近的那种感觉。这种事情感觉越来越近，越来越没有办法忽视。 对啊， 嗯，我其实小时候有被霸凌，然后一开始不是因为性别气质， 嗯， 我觉得一开始可能只是觉得欺负我很好玩，可是我觉得到现在这件事情。还是没有结束，可能因为我也一直散发出一种让人家觉得欺负我很好玩的气息。 谁欺负你？ 就是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同事，可是也许他们没有觉得这是欺负我，他们可能觉得很好玩。我觉得霸凌者的心态会是这样，他们会觉得很好玩。我小时候会被打，我小时候跟社区的小朋友玩，然后他们会打我，然后他们可能觉得看我求饶很好玩，所以他们就会一直反复做这件事情。我最近听到了一个，因为我就是一直在做会常跟小朋友跟家长接触的工作。 嗯， 这位家长他还跟我说，他的小孩在学校被霸凌，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小孩还是会一直去赴约，他明明知道这些女生约他出去或约他去哪里不怀好意，甚至会对他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可是不好的事情，可能像是言语霸凌，可能还不到说 肢体上， 对，不到说，因为像现在会有很多什么性侵案什么的，可是他们就是一群女生，所以可能就是扯扯头发，或是。讲难听的话，这样，我很故意把他讲得很轻松， 轻描淡写的感觉。 对，但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他妈妈就用一个真的很没有办法理解的问号的脸， 为什么就是已经被欺负了，还要再跟那些人相处在一起？ 可是我完全可以回答他妈妈，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 要去？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你的日常。他是一个，你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然后知道它的走向。你知道你去赴约你会被打，你知道你去赴约你会被嘲笑，你会被扯头发，你会被做一些可能就是欺负的事情，或什么的。可是你不知道你不去会怎样。 哦， 你知道吗？那时候的害怕是来自于你不知道你不去会怎样。然后因为我那时候霸凌的反霸凌的意识还没有抬头，然后我说我家庭关系松散，是我妈都不在家，然后阿公年纪大了，所以我回家之后，然后呢，我就是只能回家，然后我身上有受伤了，然后我居然对我跟我阿公讲，我在外面怎么，可是阿公也不能怎样啊，他就是年纪大了，然后我妈是不会看到我被打的，我妈是甚至不知道我身上有淤青，因为她工作太忙了，可是。好，就是一体两面，可能就是因为他工作很忙，所以我的生活可以过得不愁吃穿，所以这就是一体两面，对。然后你不知道你，我就跟那位妈妈说，因为我觉得她不知道她不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你现在你可以去承受那些，例如说你被打，你被扯头发，你被言语霸凌，你知道你自己可以承受。可是如果你不去的话，你不知道他们，因为他们已经不是正常人了，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这是没有限度的，你不知道他们会在做什么更过分的事情，或者是你下一次在赴约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会不会更加倍的被怎样，对。然后你说去跟老师说吗？哪一个霸凌者真的敢跟老师说？真的敢跟大人说， 一样是同样的理由吗？你不知道说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很多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没有用，你会变得不相信他们，因为你可能一开始会说，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多老师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让他们面对面道歉，然后呢？可是小朋友的小朋友也有他们自己的社会啊，所以我在这边真的是。大力呼吁，如果你有小孩，他回家跟你说他被霸凌，拜托你就帮他转学， 这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这真的是对，不要跟他说什么你要跟好同学好好相处，什么类似这样， 就是不能好好相处才会变成这样吗？ 对，我觉得没有别的方式哎、欸，你就是只能转学，因为我觉得在求学阶段。你还有办法去做类似这样的事情，可是如果像我们已经在工作了，他会有非常多现实的压力。可是如果你只是一个求学生，就是在学生，可能就比较没有这方面的疑虑。对，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就帮他转学。对，这真的是唯一的解决方法。然后。我其实也有因为性别气质被霸凌过，可是那个，我觉得那个不是霸凌，我讲错了。我有因为性别气质被排挤过，我也有因为单亲家庭被排挤过。我觉得各种原因都可以变成你被排挤或你被霸凌的理由，不管合理不合理，他们想霸凌你就霸凌你，这都不是你能决定的。对。然后我因为性别气质被霸凌的时候，我有吓到。因为在那时候，我还是一个认为喜欢女生很正常的时刻。那个时候，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也不管我，所以即便我喜欢的女生这件事情是我认定的、啊，就是我一直都是这样子，所以我并不会觉得 奇怪的。 没错，而且国小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不懂，甚至学校还没有开始教感情这件事情，所以， 所以你是启蒙的蛮早的，是吗？ 你说喜欢女生吗？我其实幼稚园就知道我喜欢女生。 哦，那真的很早哎。 对，然后所以我在那时候我就知道我自己对女生有喜欢嘛，然后我也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啊， 就是很正常，很 自然的事情。直到国中，我觉得国中可能男生就是都比较屁，然后大家就是会知道你喜欢女生之后，就会开始号召大家排挤你，或者是号召大家笑你。号召大家一起觉得你很奇怪，对，然后，那个时候同学们可能还觉得很有趣，会在毕业纪念册上面写说不要再喜欢女生了，你不觉得很智障吗？ 但国中就是中二病了， 对，就是要变正常一点啊，就是我跟你讲， 什么叫做变正常一点？ 我的国中毕业纪念册真的是还是。 哪里的变现车，就是会充斥着这些话语什么的。所以，对， 什么叫做变正常一点？所以这真的让人觉得很火大。 这些教育真的是不能等的，就是性别气质这件事情，真的是从小就要开始好好的指导，而不是让一些奇怪的观念一直在流传下去。我觉得到我们这一辈真的要开始让这个世界更祥和。我觉得每一辈一定都会有这样，每一个世代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出现。可是我觉得现在差不多是时候了，是真的真的是时候了。就是你看像同婚通过之后，我觉得这些事情应该要真的去争取，然后去让小朋友也好好受教育。虽然我知道这个世界上霸凌的原因百百种，可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你能减少一种就减少一种。 对。可是你就是从小时候被霸凌，那到现在对你来说有什么影响吗？ 幸好我不是那种很 走心的人， 很容易记得的人，就是我觉得我不是很会记仇的人。吧，可以这样讲，应该说可能我很容易安于现状，所以我换到一个新的环境之后，我适应环境很快，所以这些事情也许就会被我抛在脑后，但我当然想起来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但它已经不是让我觉得会很不舒服或者是很痛苦的回忆了，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对。又是一个很励志的结尾。 不过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谈的。就是你要去自己讲告白说你以前发生过的事情，那个当下一定都是痛苦，都是满是伤痕，但是愿意分享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容易。 可能因为也过了很久，然后又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解决方法的，因为霸凌者他霸凌是一种病，他们不会痊愈，他们不会突然哪一天就觉得我不要再霸凌你。 我觉得群体的影响力也是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真的被霸凌就换个环境，不要纠结在那边，不要让这些黑黑的东西继续侵蚀你。对。 但我就觉得你很勇敢，就是经历了很多的这些事情之后，也还是能够现在坐在这边，然后讲着以前发生的事情，然后没有落泪。我以为你会落泪。 没有，我原本还想说讲就是那种，被我找来三个人要讲什么那一趴会落泪，结果我脑袋超空的。 不过讲很多啊，尤其是闺蜜那一趴讲很多， 但是闺蜜有很多事件。对，今天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对，我们最后有个新的小单元， 没错， 很临时突然想的，就是别的什么 podcast 啊，或者是别的，比如说频道啊，他们都会有一个惯例的单元，他们可能就是介绍自己喜欢的东西啊，或者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啊。那为了要让观众跟我们有更多的连接，我们就是会在每次要结束之前呢，去分享一个我们两个推荐的东西，那可能会是一本书，或是一首歌，或者是说一个电影，什么都可以。 你先分享好了，我还在找资料，我刚刚有点忘记那本书名。我原本是要分享书。 好，我有点纠结，到底是要先分享一本漫画，还是先分享一首歌？但我觉得先分享漫画好了，因为最近蛮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它快要完结了。它在下礼拜就要完结，它已经连载了八年嘛，还是十几年，反正很长的一段时间，应该蛮多人都看过，叫做《进击的巨人》。 我知道，但我没看过。 对，他在前期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就是一般的那种热血的，就是王道少年漫画，但是就是打巨人嘛， 然后是想要找到就是巨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什么会有巨人这件事情，然后人类就是跟他战斗这样子。 嗯， 但是看到故事的中后期，你就会发现说作者所想的世界观远比你所想象的还要来得大。 嗯， 但是其实在城墙外的世界是比我们一般所想象的都还要不一样。 嗯， 我不想要爆太多雷，但是这一部漫画绝对不是那种很单纯的少年王道漫画，它有很多的很值得被讨论啊，或者是很值得人类行思的东西。我不想要讲太多，怕会爆雷，但我觉得很值得一看，很现实，很残酷，但是这就是真实会发生的事情。 少年王道漫画 就是比如像海王道，就是那种热血友情，然后勇气那种 okay, okay. 那种海贼王，它就是经典的王道漫画。 漫画初心者会问出的问题。 对，但不会，反正它就是蛮超出我想象，因为我是很久以前大学的时候先看了前面几集，但是因为作者他的在前期的画工不是很好，所以导致说他每个人都长得很像，每个主角都长得很像，然后我就是脸盲，所以我看到后面我就已经分不太清楚谁是谁，但是反正他最近就是在下个礼拜的时候他就要完结了，其实历经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我就想说好，我这次就回来把它看一看，结果发现说我没有早一点追，真的是会有点后悔。因为它世界观很大，然后很真实，然后不是那种就是应该说不太适合小朋友看了，小朋友可能会看不懂。但我很蛮推荐的，所以今天就先推荐《进击的巨人》，在还没有完结，刚好在趁现在准备下一半要完结之前，可以把它追一追，然后迎接完结篇这样。 我跟你讲，剪出来的时候它已经完结 啊，对，剪出来它已经完结，那大家赶快去看。现在接刚刚好，而且它有动画，它有四季，所以如果你连忙看不懂漫画的人，你可以去看动画，因为动画也做得很好。 OK， 对，这是我推荐《进击的巨人》。 好，那换我，我想推荐大家一本书。其实我一直都蛮喜欢台湾女作家，是陈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人。 哦，我有听过。 然后就是很之前会注意到她，基本上讲实在话，就是因为她是女同志作家。 哦， 所以我就开始看他的作品。我看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人妻日记》，那这就是我今天要推荐的书。他里面就是在想他跟他的伴侣，他的伴侣叫做早餐人。他跟他的伴侣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彼此这几年滋养彼此的过程。我记得我曾经 怎么会用滋养这个单字， 就滋养爱情嘛。 OK， 、啊、 好。 我记得我曾经有说过，我是喜欢窥探别人隐私的人。 对， 所以这人妻日记就是顾名思义，它是日记。我就像在看他们生活，我很喜欢看像这样子日常生活的，不管是动画也好，还是小说也好，就是书文字类的，我就喜欢看日常，然后慢慢的、暖暖的，但扩散的这样，所以人妻日记推荐给大家，下次可以再推荐下次可以再推荐那种比较日常的可能动漫或者电影给大家。 好，所以你就是推荐陈雪的 人妻 日 记， 那我推荐就是剑山创的进击的巨人 呀。 好，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去找这两部作品来看看。 如果有想要分享给我们的心得，都欢迎寄 email 给我们。 对，我们的 gmail 是5520 podcast， 然后打 gmail.com。 如果有 喜欢，只要有人寄，我们一定会回，秒回， 秒回，因为基本上 应该是 没有 人。 如果有喜欢我们的节目，就欢迎你订阅。那 Apple Podcast 再等我们一下，我们研究看看。 对，努力当中。 嗯，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就先到这边咯， 大家拜拜， 拜拜。